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迪克。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9月19号星期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东二环东面门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和生汇周边车流集中，广渠路西大望路路口四方向，西大望路光辉桥到广渠路路口北向南方向，东九路南北双向，茂兴中街东西双向，茂兴西路南北双向，百子湾南二路西段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聚焦北京能源转型、中外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园区设计等分论坛将一一亮相2021中关村论坛； 京津冀特色细胞股试验区在天津挂牌，打造细胞产业聚集区，发展前沿技术策源地； 河北省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主会场设在邢台黔南峪村； 国际电讯，韩国迎来中秋假期返乡潮，首日超440万辆汽车上路； 疫情加剧，新加坡小学改上网课； 文体资讯，央视卫视视频网站进出奇招，多台中秋晚会看点十足； 京津冀各地推出特色文化活动喜迎中秋。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国内的疫情。记者19号从福建省莆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10号到9月18号24时，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例，本土病例183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截至目前，莆田市已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4390人，次密切接触者4879人，已集中隔离9145人。仙游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黄少敏介绍，截至9月18号下午8点，莆田市共征用了各类隔离场所128个，13917间，隔离点共97个，10808间。下一步，当地将继续挖掘和征用可供隔离使用的场所，切实做到应隔尽隔。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将于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的2021中关村论坛，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19号上午举行的碳中和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届时聚焦北京能源转型、中外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园区设计的平行分论坛都将一一亮相，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今年的中关村论坛将有25场平行分论坛同时举行，其中将在9月26号上午举办的智慧加能源论坛将重点聚焦北京能源转型。主办方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以平台优势力邀国家电投、华电科工、北控集团等国内外众多能源领域领军企业参会。副会长戴建军介绍，届时将发布6项重要成果。

就在身边。